人体98%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各种各样的状态，有演出前半个小时不吱声的，就大家都呜就闷在那儿了。所有人，比如特窄的楼道，咱俩错身，我不理你，你也不理我，大家也不对，也不对视，把这能量蓄着攒着。他就故意玩那种危险的、那种不可控又可控的那种东西。他就光就给你扔到台上，他看你的真实的人的生理反应，俩人就走，就在我旁边走走走走走走走，叭对上眼以后，本来那男孩说别那样，那潜意思要给一点钱，那女孩唰就把这钱 拿出来了，嗯， 放在鼻子尖上。这男孩这钱刚从他手里拿下来，就看这女孩就啪啪就抽这男孩大嘴巴，抽了十几个，这个整容反正就夸给我来了一片，哎呦喂，跟你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嗯， 我就顿时觉得那剧场飘的就全是能量，对，肃然起敬，我感觉无数眼睛都盯着我，那场就北京人艺。 嗯，北京时间下午的15:19，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乐陶。还是老规矩，先来跟大家介绍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如果您正在使用收音机的话，调到 FM94.5 或者 AM88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另外，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前两天一直在聊体育，因为奥运会是个如火如荼的新闻焦点啊。那今天我们每周六的主播的朋友圈是文体鱼嘛，文体鱼不分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三重嘉宾，他不光呢是个戏剧人，而且他还是影视演员，还是表演老师。欢迎赵小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哎，这嗓子真好，说我这听的 没有，因为刚才这个我在介绍我们节目开头的时候，我发现小苏一直在笑，是觉得我说的太溜了 是 吗？ 不是，刚才在楼底咱俩交流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就是你们不知道啊，就是刚才楼底说话，我觉得哟，这哥们嗓子真好，但是刚才一开饭怎么这么，觉得就是优秀。 没有，这个在台词表演老师前面不能这样是吗？ 别这么说。 嗯，好，今天我们聊的是表演领域和戏剧领域。那小苏刚刚参加完了戏剧新生活，然后刚刚是从西宁电影节回来。 嗯， 而且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介绍了一下，这是三期演员，但是呢都是以表演为主。我就想先问一下小苏，这个工作你觉得戏剧、影视和电视剧还有当表演老师都是以表演为主，他们三个你更喜欢哪个，或者他们三个有什么区别？ 我都挺喜欢的。哎，这表演老师这事儿我没太那什么，就是在涉足领域没那么强，就是以前在有些电视节目上做过些表演培训什么的。那个 是中央电视台的表演培训，先来跟大家考古一下啊，跟大家考古一下。 撇到一边，那个表演我是单纯爱表演，喜欢表演。戏剧和电影还有一些类型电影还有电视剧表演方式全不一样，我是愿意在这条维度上拓展我自己的可能性。特别这次从那个西宁回来之后又感受颇深哦。 去西宁电影节主要是什么内容？ 西宁电影节是我参加了一个它叫 training camp 的一个环节吧，就训练营。也是他们让我去的，我也特想感受一下，就拍拍那种就是那种类型范儿，比如娄烨气质那种电影，就把表演收没了的那种，我就感受了一下。其实不很短，10分钟一个，它有7个。但是好多也有几个明星扎场的，帮着拍这些东西的，比如童谣啊，什么什么宋阳，什么他们都有。然后我就感觉到， 就是哎呦，我从来没感受过这种维度的表演，其实特还挺难的，一点都不容易。它跟戏剧是俩事儿，戏剧是往张开了走，完了这个电影吧，我还自己看，我记得特清楚，我们在一 IMAX 一大厅31号展演的，我来了得有多少人呀，就把那厅整个坐满了 IMAX， 我就看着我自己，反正还挺紧张的。 这个看自己在大荧幕上，说实话是不是和观众没有了那种比如说在剧场里面的那种交流感？ 一点都没有，不一样，完全感受不一样。在剧场的时候其实忘我的，就是我在表演的时候我会享受进去，然后我是那个根源，我带来一些能量传递给所有观众，这是在剧场的，所以过瘾。这个我看这电影吧，特别这种电影，商业电影我也演过，但是这种电影我看的时候，我跟因为现场观众全是专业人士，他全是业内，我看的时候我在审视我自己，说白了我在看我和别人区别在哪，因为咱说白了在电影节咱生瓜蛋子，然后就看到挺多问题的，就我觉得我还需要做挺多的努力的在这上面，包括人的调整，人生的调整，这很奇妙。 你看一说到人生的调整，这又和艺术要沾边了啊。这个跟大家先来安利一下，我最近看的这个综艺也是小苏的综艺，叫戏剧新生活，是把这些戏剧人拉到了一个地方，每天呢就让他们去排戏剧，还要拿这个排练演出的这个钱来养活自己，然后给了那么一个课题。那小苏，我很想知道，在这个综艺里面，它呈现出了特别多优秀的、精彩的、天马行空的这种想法。我觉得这些想法怎么来的？你们真的是从日常的生活体验来的，还是你们会去采风？这种想法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其实这样，就这《戏剧新生活》这节目挺特殊的，就这些人，但是除了个别的，比如修。修人家演没演过话剧，修睿啊，完了比如浩辰刚毕业没演过多少场，除了这俩人，剩下的人包括刘天琪，人家自个儿戏节 在乌镇戏剧节 第一届人，不是第几届，忘了哪届人得的奖，都是剩下的都是特有经验的一帮人，说白了在你比如这戏剧分很多种啊，比如纯现实主义的，对吧，或者超现实主义的，非现实主义的，比如或者孟老师的，赖老师，这每个人气质都不一样， 是的， 我们看到的也多，然后我们参与过的也很多，就而且这些人基本平均场次都过千，就是演出甭管商业还是戏剧节的演出场次都在1000场以上，我可能是那特低的呢，还我才1000场，人有6000的，对吧，3000的，就这些人往这一块一搁，他不是不见就不光是我们憋在那儿想啊，就是这些外部形态来诠释内在表达的这些方式方法，这积累太多了，积累太多了，完了我们就随便抛，而且这种美学有些比如说我扔出我要这么演，其实我不用解释为什么这么演，好多人都知道了， 是的， 一下哦人家说哦这点行，比如说那个倒影，我跟丁一腾那个，其实那种表达和常理表达完全不一样，但是比如我们俩在交流的时候，小丁儿丁一腾就说这个，我说这不对，得那样，他说哎这好，完了我说他说那个的时候我一下就懂了，就不用为这个进行一个 translate， 不用什么都不用说，他一那点一抛出来，有一段戏就说，我说小丁这块我得跟小丫头就玩一会儿，丁一腾说哦哎这好，特对，就懂了，就到此为止，我该怎么演我也知道，他该怎么从外部那导演的那个视角怎么调就全懂了。 刚才你说了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的戏剧的坚持的有现实主义的，有非现实主义的，还有这个每个人的风格非常的不一样。无比呢就有点大家磕你的 CP 啊，无比啊他就有点戏曲范儿， 对， 然后丁一腾呢好像是国外的，偏国外的那种西方戏剧的感觉会多一些，然后你们还起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就大家在场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很好奇， 就因为这帮人也熟，关系也在那儿，再加上我们那个戏剧新生活给了我们一个特质的一空间，就像大学生活大家彼此信任的程度比一般人要高，说白了现在是没有人会信任到像我们那程度，你不可能你跟谁再熟你晚上跟他住一块吗，你吃喝拉撒在一块吗，我们真是，我们比如他出现问题了，有需要帮忙，我们真是七个人一块上，首先前提建立在这儿，然后 就是互相的包容度就在了， 嗯， 然后再加上每个人不同的艺术气质的不同碰撞， 嗯， 这是必然会产生的，我觉得一定有意思。 但是这种化学反应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不顺，它跟我不一样，我演的戏它是那么接的，会不会有这种冲突和矛盾？ 当然啊，那就聊呗，摆在桌面上聊， 嗯， 急的还反对呀、啊，但是没事儿，这都是有意义的呀。你只有这么碰撞，才能大家达成某一种特殊的一个衔接的一个维度，然后呈现出一个完不太一样的。比如无比， 嗯， 他就有的时候他就那么演，但是我就刚开始就觉得还挺好玩的， 嗯，就觉得这个戏范儿挺好玩的。 对，而且我呢，从我本人来讲，我接受各种各样的表演可能性。 你发现大家的包容度都非常的高， 哎，都挺高的。 嗯， 反正我也是高。 嗯， 你像我什么我都想尝试，我还电影节去了呢。 嗯， 那戏剧节那玩意儿过分的我也来过。 嗯， 就是我觉得多尝试吧，你多积累没毛病。所以我接受跟不同种类的人碰撞。 嗯， 本嗯。 这个今天来的时候还跟小苏介绍说，我们的节目呢是以职业的角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职业，然后因为每个人的职业也都不一样嘛。刚才小苏说到，每个人其实都演了1000场以上，然后你也有1000场，还算是1000场都算少的。 少的 啊，那其实话剧这个东西，我们大家觉得这是一次性的艺术，就是你上台了以后，今天是这样的，明天可能是那样的，就当时当下的那个临时的反应很多。第二呢，就是你每一次演都要去调动自己的情绪，而且是重复的情绪，在这个时候我可能悲伤的情绪要来了。那这1000场是怎么来坚持下来的？尤其是比如说你演《暗恋桃花源》，这种1000场都是这样的，那为什么每次还能有新鲜感吗？ 就它其实是这样的啊，反正我呢是尽可能调整， 嗯， 每因为角色也不一样， 嗯， 就是。当然有些场次会演完了之后，比如这首演大家都很兴奋， 嗯，那当然， 然后第二场，嗯，一般都叫黑二场，第二场大家， 嗯， 哟首演完了稍微懈怠点就出问题了， 嗯， 然后第三场做微调，第四场第五场，它是其实一个成熟的剧目，需要经过最少得200场往上，这戏才能叫成熟。 嗯， 你不是说我首演成功就成功了，在这100到200场中间会经常做微调，可能这个就像一个曲线一样哈，你刚开始到一个高度以后，完了可能一瓶颈期，比如20场到30场的时候， 嗯， 大家好像都演着演着，哎，感觉不错，感觉不错，不，但是到第30场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老这样啊？就是不是得 大家会觉得有点皮？ 当然会皮，天天让你吃一个东西，你也 对啊，大家所有人的工作都是这样，当你一直做一个重复性的工作，你到了那儿会不会就变成了机械化？ 哎， 到了后来，我觉得。戏剧的演出尤其是在剧场里面的演出，你需要有很大的激情，你需要和观众去沟通去交流去奉献自己。 对， 但是演太多了会不会就出现了我今儿就是不想演，我今儿就是不想动，我今儿就是调动不起来我自己的情绪， 有啊，当然有， 或者机械化的调动自己的情绪。 我要说没有那叫装那啥是吧那肯定有，但是就调呗，可以是小 team 之间的调，比如这一台戏啊，10多个人，我跟我这组的人商量上咱们变一下， 嗯， 或者哎，就是我觉得好的演员是会一直背着这根弦儿走的， 嗯， 就是他演着演着，发现觉得没劲了，他一定是这个情节上有些个硬伤， 嗯， 让你会觉得这样，因为其实专业演员都知道，你开始以后你就得陷入这个人物里了， 是的， 你多少场那皮了，那是你自个儿调整的事儿， 嗯， 但是从故事上来讲。演员专业演员是得一直背着这想的，你要把他当一上班那你没劲了，干嘛呢，我做戏剧干嘛，什么叫做戏剧啊，对吧， 嗯， 然后背着这个烦了以后那就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就调整小范围，比如2-3人我跟我这对手说我调整， 嗯， 或者就是我跟导演说导演这块戏怎么着，然后导演觉得嗯的改就改，我们其实可以抽出2个下午的时间，或者1个下午，甚至就调了， 嗯， 因为大家也都有经验了，演了那么多场， 嗯， 调一下以后，我再上台我就有兴奋感， 嗯， 完了演下来以后，我再判断我的这个修改到底正确不正确， 嗯， 舒服不舒服，和整个剧合适不合适， 嗯， 哎，如果合适，那好，就变成这样了，再来10场， 嗯， 揉下来以后慢慢调整，哎，觉得这块很舒服，不用调就 OK 了， 嗯， 哦，完了再有问题再调，再有问题，所以你看一个戏的第一场和你看一戏的第200场或者100场的时候肯定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一定不一样， 嗯， 肯定不一样，这就是其实是戏剧本质的一事儿，都是这么干的。 嗯，这个大家看到戏剧都是看到它最后呈现。 嗯， 其实小苏之前在去参加《向往的生活》这个综艺的时候， 嗯， 当时看到你们《暗恋桃花源》组一块儿去的时候， 嗯， 有一个很神奇的仪式， 嗯， 就是大家互相接词儿。 这个叫暖场吗？还是叫暖身？还是 暖身 ？这叫暖身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仪式呢？ 这是赖老师的，赖声川老师的，他所有戏之前都会这么干。 哦，不是，只有赖老师。 哎， 然后你在别的戏的时候没有这个仪式？ 对，每个戏的气质不一样。 嗯， 各种各样的状态，有演出前半个小时不吱声的。就大家都呜就闷在那儿了， 嗯， 所有人，比如特窄的楼道，咱俩错身， 嗯， 我不理你，你也不理我，就大家也不对视，把这能量蓄着攒着，有这样的剧团， 哇，我觉得这个剧团的这个气质， 哎，各种各样，这跟气质都不一样， 嗯，那您继续说，有这样的剧团还有什么样的？ 这个剧团是我当时跟那个杨婷姐， 嗯， 导演拍的那个《开那首杰克》，我陈明浩，我们俩就这样， 嗯， 就不吱声。去着他特讲究，陈明浩的剧团就是演出前别泄劲儿，你这还你抽根烟，你再还聊聊天，哈哈嘻嘻哈哈就没了，你上台就插东西， 这个劲儿就没了。 哎， 嗯， 就是他的气质就是呜就闷在那儿，完了灯第三遍钟一响，这些人出去之后是原子弹扔出去的那个劲儿。 嗯 嗯，反正都是不同的气质。赖声川老师那剧团就是出去就得接话， 嗯， 每个人说词儿，完了这起到几个作用啊？我凭我的感觉说啊， 嗯， 就是。每个人说一句台词，说完以后大家重复一块儿，完了再有一个人说，再重复，一个是让大家把这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件事儿上，就是我们所有演员把注意力集中在《两桃花源》上， 嗯， 大家想着哦，这段词儿你说的时候自己脑子里就有概念了， 嗯， 而且建立一种相互的支持、相互的配合默契，就是我们集体要一起完成一个事儿，我觉得还挺好的，而且开开嗓子，最基本的就是说说话， 嗯， 您别闷了半天了，一上台张嘴全是吃螺丝，对吧？ 嗯。是的， 对，我觉着就没仪式感，就也是仪式感，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仪式感。那有没有在这个剧场或者演话剧的过程中，相信很多话剧演员都有在台上临场反应，我忘词了，或者他忘词了，或者这种有趣的事情有没有？ 那肯定有啊，白过呢，我还白在台上。 什么叫白在台上？ 白台上就是空白，就你的就说着说着说话，叭就断了，也不，我就一次演过一次，演《空中花园》的时候，跟刘璐。他救了我一下， 那大家观众会不会觉得他就是情绪到了应该摆一下？ 不知道，反正我肯定掩饰来着，但是我掩饰到什么程度， 嗯， 这我当时不应该还行就是我当时断了以后，我会拿别的事找，拿就是舞台行为啊，行为动作肢体上我来找，或者用某种情绪把它再往上延续，我就其实我在等我对手帮我， 嗯， 但是都挺成熟，人都帮我了，哐就给我接回来了。 哦，就是还是需要有这个经验的对手来帮你搭一下场子， 啊，对对对，但是对，你要生白了也没什么可怕的。我白过，我被故意白在台上过，我也接受。 什么叫被故意白在台上？ 就读着白。我们那戏比较特殊，细节的戏， 嗯， 导演就故意，他就是要他就是陈明浩，他就故意玩那种危险的那种不可控又可控的那种东西。他就光就给你扔在台上，他看你的真实的人的生理反应在台上。 哇，我觉得这个刚才你这个形容不可控又可控的，哦，这比如说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这是艺术形式吗？还是这是表演形式吗？ 他就要这个， 嗯， 就反正我来过几次这种戏，反正挺痛苦的，也挺过瘾，又特危险，就是你天天也不知道。 就我不太能想象得到，能拿一个片段跟我举例一下，或者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去年前年也不是在乌镇闭幕大戏，有一个叫《清晨到午夜》的一个戏， 嗯， 一般人看不到，只有戏剧界，而且剧场特殊性，它是一仓库， 嗯， 完了呢，我是挑这梁的人， 嗯， 当时我跟一个剧团和我一块儿演，这剧团在中国已经非常优秀了，而且就是一般的，就是他的那个表演维度已经大到你不可想象的，一帮人特别狠，黑猫剧团，然后还有几个比较优秀的舞台演员一块儿搭， 嗯， 就那个戏吧，就是多数都是拿生理反应演，他这戏叫《清晨到午夜》，从夜里一点半开始演到天亮，天自然光亮打的那个棚里来，然后就结束了， 嗯， 一个这样的戏，有一个部分是什么样的呢？刚开始我们演了一走秀。 嗯， 就所有人在台上走直角，那台也特大，4000米的舞台，4000平的舞台， 嗯， 然后分上下半场，上半场是一条，总之等于这观众是一条线， 嗯， 宽度是50多米，就说白了，你在这儿演那头看不见，你得一直来不来去走着演， 嗯， 在那条的那个舞台上， 嗯， 完了我们在这条舞台上做了一走秀，就刚开场就是一种 类似模特走秀的， 哎，不比那个残酷，它是一种折磨观众的，就有点 是表现形式折磨观众，还是这个互动方式折磨观众？ 也没互动，它就是那种你看我怎么形容这事儿啊？它是就是那种视觉冲击力， 嗯， 让你感觉有事儿要发生，但是又不知道是什么，又时间特别长， 嗯， 这些人又在台上特危险， 嗯， 就让你，而且放来的音乐是那种噔噔噔，一直就这样， 嗯， 然后我们这那么多人啊，在台上快直角。每人穿了20多件衣服，在地上自己穿的，穿完了以后人都等一顿都畸形了，动不了。 嗯， 你试试在家穿20件 T 恤，你看那人， 嗯， 然后热的又热，完了又拧着你就难受的那状态，其实让观众感受这一切，把观众包里了。 嗯， 然后在台上走直角，对上眼神之后，不会故意找你，就是走着走着会有人两个人走到一块对上了哈。 嗯， 对上了以后。做什么事儿呢？就是那个戏讲的是一个跟金钱有关的一个一个事儿。 嗯， 然后我这手里拿着一沓钱，我就给你这一沓钱。 嗯， 你接了这沓钱以后，我就能为你做什么，对你做点什么事儿。 嗯， 做完了以后，完了你就得撒点钱，就那么一次一直这么做。就记得有一个剧团里俩人，我那戏我得演5小时，我很累，我得分配体力。 嗯， 第一场基本上都快死了，就一直在走一直。我有时候有点害怕，就因为他们都魂，都狠，不知道发生什么。有一女孩和一男孩就对上了。 嗯， 这女孩是，你别看她在那么狠的剧团，但是她其实非常保守的一个女孩。 嗯， 她也好像还是那个没谈过恋爱那么一个女孩。 嗯， 但是大家也都了解，但是演出的时候那能量一起了范儿，不管那个结果，这男孩给了她一沓钱以后，这男孩唰就把这女孩给吻了。 嗯， 台上完了就在我的左前方，我记得当时我也在走，感受到了啊。吻了以后，这女孩就愤怒了，我觉得就那个生理反应起来了。 嗯，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吻完了以后就接着继续走嘛，继续找第二个人。完了我就记得这女孩就开始不管了，就盯着从那头隔着50米， 就一直盯着这个男孩， 隔着50米的找这人。 嗯， 你比如你靠右点吧，我也走右边找你，对你，我就要为我也弄你做你点什么。 嗯， 然后男孩可能也感受到了，就但是躲不开，是必须得有这么一遭。 嗯， 好，对上了，走吧。 嗯， 俩人就走，就在我旁边走，叭对上眼以后，本来那男孩说别那样，那潜意思要给一点钱，那女孩唰就把这钱 拿出来了，嗯， 放在鼻子尖上。这男孩这是钱刚从他手里拿下来，就看这女孩就啪啪就抽这男孩大嘴巴，抽了十几个。 嚯，这是有多不愿意被吻？ 十几个抽完了以后，这哥们一脸血，鼻子上，嚯，反正就这样。我在旁边我看着，就是那种心里又紧张，但是我得坚持往下走，我还得去这情节，我之后我得卷着所有钱我跑，我中间遇到好多困难，就那时候已经就是精神带动我往前走，和我的体力和我的一切个紧张都无关。 就你当时心里害怕吗？ 害怕呀，害怕。还有他给我一沓钱，50米哦，锁着十字锁，巴西自由搏击知道吧？巴西柔术锁，从那头50米给我锁到这头，拖着我拖了我50米，也有那样的，就是给你。观众也受折磨，台上也受折磨，导演 就是那这种有点类似这个行为艺术的戏剧， 哎， 它这个是前面没有任何的排练，导演只告诉你这个形式，不会告诉你到底需要做什么，就这些都是没有排练过的。 大概齐，他就会告诉你，比如排练的时候有一走秀什么的，完了在排练场的时候没有那场地哈，大概知道啊，可能要有这么一事儿，挺危险的。到了剧场以后合成的时候。就知道这种感觉了。然后他导演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他是有上帝之音的，他可以 Q 着，也跟现在似的有一话筒， 嗯， 旁边坐俩大模特啊，他跟那儿喝着红酒在观众席中间，他会 Q 好多事儿， 嗯， 然后让你坐，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反正 就那么的即兴吗？ 对，就那样。反正那个就挺可怕的吧。 我觉得观众也是一种折磨吧， 折磨，就观众看着反正他可能不知道在干嘛，但是他一定被那种大能量震慑，就给你钉在椅子上。 就是观众有的时候也不太明白这个戏剧讲的什么，这点我就想问，有的时候戏剧他讲的很多事情是愿意让大家去明白，或者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或者从这件事儿里面大家可能得到一个感受或者一个感慨。 嗯， 但是有的戏剧呢，是属于我并不想让你知道我演的是什么。 那不倒不是这么说，就是那种、我相信会有啊，那种就是弄一个谁也不明白的那种、那个应该也存在，但是摒弃那个啊、跟那无关，那你导演也不知道干嘛，演员也不知道干嘛，对不起。我们这个是我们知道在干嘛，知道在干嘛，特别我知道我要完成这件事儿、我想干的是我这么一个人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坚持，但是导演的意思是我这种精神上的坚持不能是演出来的。这个 真坚持， 对，这个和就是维度不一样了，他就得让我就是我赵苏的本能调动起来。这个就是你从观赏的角度上，你说白了，你看了一个真实的一个残酷的东西，和我演一个我坚持。 我很好奇，在当时当下就在那场这个戏剧里面，你拿钱给别人，你干了什么？还记得吗？ 我想想啊，我忘了，记不住，反正我多数是那种，就是我等待着找到我，反正也有几个排练的时候有几个， 就是你是赚钱的那个选手是吗？就别人给我钱的赚钱的， 就我当时没心思，就因为太危险了，因为他们给他演一会儿吧，人家是团战，这黑猫剧团是团战，走哪哇一堆儿，你弄根弄能量根本弄不了他们。你就被在当球似的在这里踢吧，但是到有某些点的时候需要我戳出来的时候，我必须得有这能量，我是在蓄那个，所以在平时的时候我基本属于被动，在几个关键，因为时间太久，我下半场开始之前一般都是三罐红牛，一共这戏演三场， 火 就是对，就我得合理分配这个， 补充你的能量， 演不下来。 这个刚才你说到了这个能量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一个东西，这个能量，演员的这个能量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形容出来？ 形容出来啊，演员能量就是第一，我上台我想干什么，我想告诉观众什么，我想表达什么，我表达的这种的欲望的强烈程度，和就是我这整台戏，我忘我的，我们一帮人想带给你们什么，这种戏剧精神的传递，这是能量吗？就是这，我觉得啊，肤浅的解释一下，我认为就是这样。对，我得首先想表达，哪怕残酷，我被弄，我想告诉他们什么，我有这个我就可以，没有这个就我就不知道在干嘛，我就哗众取宠，我就成了一个在台上瞎玩形式感，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就像刚才咱俩聊的那种，我也不知道干嘛，导演也不知道 形式感大于内容的东西， 对，那在干嘛，对吧？那 这个在《戏剧新生活》里，我看到小苏和赵比演了一个话剧，叫《一座剧院》， 无比 啊，对不起，无比，我刚才说的是 无比，你改名了啊，赵比，听见了、 对不起，我刚才说的是赵比是吗？ 对， 好的，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 没有、 这个、 播出来啊，不遇见啊， 这个一座戏院，在这个一座戏院里面。两个人扮成的是小丑，然后呢也是表现了对于戏剧的热爱，就是我为了建个戏剧院我要攒够50万啊、还不如去开个夜店啊、这个表现了对于戏剧的热爱，那你觉得这个戏剧的内核到底是什么？ 哎，其实我这个戏我还挺能说说，其实这个戏啊不是戏剧本身范畴里的作品， 我们做这个戏无比当然要做这个，其实为的是什么，就无比站的其实挺高的，他为的是让这些没看过戏剧的人知道这个，这部作品今年在乌镇戏剧节是不会有的，为什么？好多人特期待啊，因为一座剧院好，是因为可能就表演的可能性多，让大家觉得挺精彩的。 是的， 但是从戏剧本身来讲，它不足以成为一个戏剧。我不是说这戏不好啊，就是你就想一事儿，都说自己惨，这事儿没劲。你比如说我是一摇滚乐手，对吧，我从小怎么着，我讲一这事儿没劲，人不看这个，包括你主持人，我怎么开始一路走来啊，我保护嗓子，没人看这个，他并不精彩，说白了 是 自己说自己嘛， 是的， 一般都是借一个载体表达我想表达的那个，但是做剧院只是干了这么一件事儿，说白了是要扩点圈让多数人了解我们，因为多数人肯定还是不了解， 对， 所以是干了这么一个事儿，我们只是把而且这里边的好多情节其实跟我们特别像，一模一样。我们在为什么在造第二期呢？我们之前生活了得好小俩月了吧，一个半月，就那种经历，我们把这些经历所有的都比如刻在心里，但是我们用这个作品把它，我们对这些感受的情绪表达在这个戏中间，也是在综艺维度上的一种表达，但是戏剧本身这个肯定是，反正我觉得 为什么戏剧节不会演这戏就很清楚、啊， 其实你刚才说到这个，想让他出个圈，想让戏剧出个圈，那其实作为广播来说，也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戏剧和知道戏剧，然后去爱上戏剧。其实对于北京我们的听众来说，大家对于戏剧的理解可能还是仁义，就是只有仁义的，比如说骆驼祥子呀、麻将这个，这些洋麻将啊，这些比较传统的剧目。但是其实有很多新颖的剧场，可能大家都不是很去了解，比如说孟京辉的戏剧，比如说一些新的这种戏剧的形式，还有沉浸式的戏剧。你是更偏向哪种戏剧？和更喜欢、更愿意去尝试哪种？ 我都尝试，我都想。我早些年喜欢那飞的。现在我就 飞的是什么意思？ 飞的就是孟京辉，我不跟人合作三年的，我为什么呀？我就是觉得来劲，看着爽，对吧？或者因为剧场没有不可以实现的，都可以，我愿意玩那个。但是到现在慢慢的，我愿意，你看我参加 First 电影节，我也愿意往那块找了，就是往里找找那种感觉，哪怕崩溃，哪怕残酷，我喜欢那种了， 大家现在都在说好多新式的戏剧或者实验性的戏剧都是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比如还有大家去看的比如说沉浸式的戏剧，然后和观众们进行互动，这种特别多。然后大家有的人觉得附庸风雅，有的人觉得呢就是去尝试一下，就看个新鲜，但还有大部分人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然后不会去看。那这种戏剧是什么样的形式？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实验性的新的？ 这问题应该让丁一腾回答。 对，他就是有点这个范儿的啊。 对，这怎么说呀？反正 那我们换个角度来说，你觉得这种戏剧是大众应该认识的艺术，还是只存在于小众？ 我觉得都能接受，我觉得还挺享受的。反正我演这沉浸式这种戏剧，我没把它掰成，比如说我在啊正经八百舞台上大剧场观演关系掰得非常清楚的那种， 对， 没有，我倒觉得，反正你观众离我特别近，甚至我能触碰到你，你也能触碰到我的，在这种里，不会有其他的影响。我觉得更直观、更刺激，而且不是你盯在那儿，在那儿往一个方向看，有可能你演着演着，把身后就发生了一个什么，或者我上个楼又发生了一个什么，或者就在你身边，让你感同身受，可能更深刻、更接近，你能感受到演员的呼吸。这个我觉得 先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因为有很多人没有看过这种沉浸式的戏剧，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沉浸式的戏剧是不像我们传统当中有一大舞台，演员在上面演，观众在下面看。沉浸式的戏剧是你可以走进这个剧场，在这个剧场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没有座位，你想走到哪儿就去走到哪儿，演员呢就在你的身边演出， 对， 他可能是一个场景，可能是多个场景，甚至还会有一些互动，把你带进这个戏里，带着你去做表现、做表演，或者把你带到一个房间里跟你说一些话。然后我去看过美人鱼啊，吴京辉的 死水边美人鱼， 是的啊，死水边的美人鱼，甚至是把你带走了以后，等你的同伴来去救你，然后等你把他拉起来啊，就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种形式特别丰富， 是， 但是内容说实话少了一点。 对，也是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玩密室逃脱呢？ 对，就有点这个意思。 是吧， 对，是的啊。这种能真的自己去演，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实验性的和非常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去体验体验这种东西。 对，好玩，现在特别多这种东西。 我觉得你们这种想法都从哪儿来的？就是非常的好玩，非常的有趣。 这就是戏剧的可能性多嘛？之前有一个叫 Sleep No More 的一个，就是挺各种巡演分出好 ABCD 组来了都，他们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不懂哪个起源的，反正。戏剧新生活俩戏就是这种，一个是倒影，一个是那个邂逅似水，比的那都是沉浸式。似水那更明显，在酒吧里。 对， 现在也我也知道有做酒吧的这种沉浸式的，就是叫什么我忘了，抓马是吧？而且上海更流行这种东西，而且一票难求的，我觉得大家更喜欢这种吧。为什么这么多人爱开始往密室逃脱呀？完了，也就最近有也就找我跟我。做合作就想玩这种的，我觉得可能 互动感特别强的， 就是你比如说这种趋势，我觉得挺好的。比如说就一片地方，后来就成中心了，各种各样的沉浸，你就去吧，在这里你选戏，就像戏剧节似的，我今天玩哪个，但是它不光是玩的维度，可能也有 就是在这个游戏和演出中间找一分寸点，或者包到一块儿一块儿来一个什么，我觉得还挺来劲的。这可能是趋势，我觉得。 嗯，那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啊，这个今天的节目里，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们请小苏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戏剧，还有他演得过的这些戏剧啊。我最后问一个问题，在下期节目我们可以聊一聊电视和电影啊。在这期节目我们先聊一聊这个戏剧，然后这个问题呢是引出下一期节目的。大家都说表演是有鄙视圈的 啊。 演戏剧的，演实验性戏剧的看不起演传统的，演传统的看不起，就演戏剧的都看不起拍电影的，拍电影的看不起拍电视的，有没有这个鄙视链和鄙视圈？就像之前我们请了一些作曲家来，这个玩古典的呀，他们看不起玩民谣和玩摇滚的。 是啊， 嗯， 我觉得啊，这个事儿吧，就是存在于你本人的维度什么样。 嗯， 你刚才说那些那个他们那有那些想法的，我觉得他都不算是就是成功的艺术工作者，或者一个能配得上这名字艺术工作者这名字的，没有那样的，小孩儿才那样的，成年人不那样。你看就外边传言，有的艺术家会诋毁北京人艺， 是的， 这种对吧，这都咱们都听说过， 是的， 但是其实真的不是。 嗯， 我看到过。 嗯， 我在仁义的剧场演出的时候， 嗯， 第一次去首都剧场演出，演一个比较飞的一个戏，在那演。我当时我做了一件事，我 Q 那个所有演员，我说大家准备了啊，化妆，要化妆了啊，快点啊，马上七点了，我在楼道来了这么一句。 嗯， 完了这个老师就说：“小苏，你来。” 嗯， 因为我当时执行导演，我要做这件事儿。 嗯嗯， 小点声。我告诉你这儿，他就指着这个化妆台说：“这儿做过。”谁在这儿化妆？蓝天野老师。 嗯， 隔壁这个呢，林连坤老师。 嚯， 这个整容，反正就夸过来了一片。哎呦喂，跟你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嗯， 我就顿时觉得那剧场 肃然起敬， 飘的就全是能量。对，肃然起敬，我感觉无数眼睛都盯着我。 嗯， 那场就北京人艺。 嗯， 但是这个老师其实就是传言，大家觉得哎，平时什么。看不起人家，其实一点都没有。他那么说归那么说，那个啥，人家商业操作，你别想。他骨子里他一定尊重，每个人都是尊重。我像我非常尊重，到现在不会说有那种我瞧不起这瞧不起那那个那那那。 所以说，其实还是有传承和尊重在的。 当然，人家既然人家有强的地方，人家这你不服不行。在演艺道路上，你会看到所有门类可能性的，人家强的东西都会。有拿来被你吸收的，和值得你认真学习的，这是维度。我觉得，成功艺术家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啊， 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因为时间的原因，只能和小苏聊到这儿了。那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聊聊戏剧，聊聊戏剧人，也跟大家普及了一下戏剧。我真的非常安利给大家这个戏剧新生活和一些北京有很多剧场里有很多的优秀艺术家，大家也都可以去多看看话剧，真的是一种身心的享受。非常感谢小苏今天能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谢谢小苏。那在下期的节目里，我们还会和小苏一起，刚才聊了戏剧，我们就接着聊聊表演，多期就得多来几期。 好， 多期的意思是多来几期的意思啊。那下期的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影视剧和电影的拍摄。那下周我们的同一时间再会了。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节目。再次感谢小苏，再见。 再见。 大北京外的南峪村，山窝窝里的贫困村，党支书名叫段春亭，带领脱贫忙不停。 从2003年我都开始改变村村的道路，到2012年修了将近4.5公里的水泥路。 2012年大洪水，10年心血付流水， 全部都被冲毁了。这一冲毁，对我的打击很大。 段支书不服输，拓宽路，咱们搞民宿。 我们说发展乡村旅游，我们引入了专业的运营团队，我就把我们路基拓宽到8米，旅游车辆也可以直接进入我们南峪村的主村， 村民共同当管家，从此再无贫困户。 分红的时候，我们家拿了2000，那一天我是最高兴的了。 你高兴，我高兴，精准扶贫这招灵，全民小康一定行，全民小康一定行。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怨我入眼，爱怨我满里有烂卷，看我痴狂，还看我风趣又端庄，要我眉眼，还要我杀人不眨眼，祝我从此幸福，还祝我枯萎不渡，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青春，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福而争，夸我宝奈方，还夸我欲盖弥彰。自我梦境断肠为我撩人，还为我双眸失神，图我情真，还图我眼波销魂，与我私奔，还与我作福而争，夸我含苞待放，还夸我欲盖弥彰。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